第24集，再也不见。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你的那些话，基佬看病什么的，其实我对你的性向真的没有偏见，那都是气话，对不起。 你说这个干什么？ 因为我知道你很在乎，你肯定觉得我又笨又穷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因为性向原因就可以对你这么高高在上的人指手画脚，你受不了吗？所以你才对我做这些事。 哼，没想到你对自己的定位还挺准确的。 那么事到如今就一笑泯恩仇吧。 蠢货赚不到老子的钱了，怎么就有那么开心吗？不要，我为什么要笑？笑个毛。 安里没想到还有这种答案，一时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低下头吃了两口配料一言难尽的煎饼果子。那干嘛要请他吃什么散伙饭？耍得很好玩吗？ 许少卿，你就那么金贵，被人说两句都不行？你都当着我老婆的面做了那种事，怎样也都该出气了吧？还放不下吗？ 出气？ 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因为我说你是同性恋，所以要把我变成同类？我说你有病，你也就要骗我说我也有病？因为我说在小鱼面前会冷淡一辈子，你才非要那么做？你看你都做到头了，再继续下去就是白瞎钱。说到这儿我还帮你省钱了呢，是吧？既然你请我吃饭，那就要好聚好散的意思了。我说错话你也报复到了，那咱们就都忘了吧。我给你道歉，哥们儿。 谁他妈是你哥们儿？你会让哥们走后门？ 哼，好聚好散忘了吧。说忘就能忘，你还真是鱼啊。你不就是想说我们两个虽然约了好几次，但是我们没有关系，对吧？ 不是，我就想既然以后都见不到了，所以还是应该给你道个歉，而且我们确实是不…… 你闭嘴，听你说话饭都吃不下去了。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请你去街边吃狗屎。 安里无话可说，这人刚才还让自己注意场合呢。他低头继续吃煎饼了。 做的什么鬼玩意儿还能卖钱？ 那就别吃了。服务员，结账。 臭头包子。 安里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才给他道了歉，现在想来果然还是不能对他的品质抱有什么幻想。他放弃了好聚好散，累了算了。他也拉下了脸，戳了两下蛋皮和牛油果，报复性地说了一句： 许先生破费了，这种东西下次还是直接去街心公园吃吧。 下次？ 许少卿重复着这两个字盯着他，安里被盯毛了，只能不服输地回盯。 这人有病吧，看爹。 两人神色不快地上了电梯下楼，一言不发地出了大厦。许少卿径直往停车场去，安里还是叫住了他： 许先生再见。 不用我送你？ 不用，我自己坐公交车。 安里话说了一半，神色凝重地对手机按来按去。这是他进去监狱之前就开始用的一款老款的手机，掉电非常猝不及防。而他今天在外面没什么机会充电，大概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自动关机了。新租的房子安里位置不熟，不导航回不去，打车没带现金，去找个充电宝，这是不是要扫码付费才能充？安里有点被难住了，以后应该记着带现金的。 你怎么了？ 我能不能用你的手机扫一个充电宝？ 安里，跟你这样的笨蛋过日子一定很累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充？ 那你就先走吧，再见了。 他妈的，什么叫先走吗？ 我车里可以充电。 那我就充一下，只要开机，我就可以自己去租充电宝。 说吧，你住哪儿？万一顺路的话，我送你回去。 哎，不用，我就开个机，很快的，然后我自己去租充电宝就行。 别一口一个充电宝了，行吗？你当自己是哪个脑残剧本里，成天靠着犯傻创造机会，却又坚持自强不息的女主角呢？啊？我可不哄着你，赶紧的，给我上车。 我才不是女主角，我没有演。那不用了，我走了。 快上车。 我看你是把自己当霸道总裁了吧，少看那种书。 我大老爷们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呢，非要给我撇清了啊？差不多就得了。嗯， 不必了。 哎呀，你行了啊。 什么行了吧，我是男的又不是什么女主角，我说不去就真不去，谁给你扭捏了？ 然后安里跑了，跑了。他甚至选择直接在第一个拐角先拐弯，好让自己的身影迅速消失在许少卿眼前。许少卿愣了半天才往前跟了几步，看向安里转进去的街道，早就没有人影了。 剧情不应该是这么个走向吧？这个蠢鱼怎么跑这么快？ 许少卿觉得胸口一阵堵得慌，差点吐了口老血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确认自己没有被气到心脏麻痹，就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停车场走。这笨蛋会不会充电没充成，反而让人把手机给骗了去？许少卿坐上车，把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居然发现自己现在有点手抖。 这混蛋伺候人伺候不行，气人倒是一座高峰。 因为以后不会再见，所以想跟你道个歉。 干什么呀，既然是再也不见，那送回家又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用这种落跑的方式结束？非要这么滑稽吗？是，整件事情想来都够滑稽的，怎么结束倒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对，一点也不重要。 许少卿接下来出差去海城，由于建工方面出了些问题，他不得不亲自监督那边的工程进度，差不多待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。期间他还接到了蓝堤会所米经理的一个电话。 许老板，冒昧来打扰您，因为您行事一贯严谨，应该不会像两个服务生说的那样，所以。 我没病，那天是我朋友恶作剧。啊， 之后有需求的话欢迎随时光临，那两个服务生我这边已经处理好了，不会乱说话的。不知道许老板是否方便做一个检测，可以安抚那两个孩子，我们也好更放心地接待您。 没问题， 感谢您的理解。 嗯，你们那儿有没有直男？ 如果主动出来干这一行的话，他说是直的，您能信吗？ 那算了。 许少卿感觉比原来更难满足了，但他又好像学会了和自己的亢奋和解了。有的时候突然来了兴致，甚至犯懒不去会所，打开手机看看那几张自己心血来潮时拍摄的照片，或者想象一些声音和画面，自己也可以解决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正在热播。